容易鼻子过敏啊、容易怎么怎么过敏，对不对？其实你用地黄丸长期吃啊、通常都会好很多的，就是没有七情内伤为前提的话，效果是很好的。那地黄呢，就稍微介绍到这样子啊、我们来看这个方子里面还有一味比较新出现的药，就是阿胶。那阿胶呢，也是一味补血的药。那它是山东那边啊，用驴皮，用山东的阿井的水熬炼出来的驴皮胶，那颜色是黑黑的，地黄晒干是黑黑的，驴皮熬胶是黑黑的，所以黑黑的我们都会说啊，这是补肾啦，对不对？那这个，那可是呢，因为阿胶是驴的皮熬出来的嘛，对不对？那驴皮熬出来的胶，我们说皮在五脏的归类是脾，是属于什么？属于肺，对不对？所以我们中国人也有补肺阿胶散、补肺阿胶汤嘛，对不对？就当你的肺啊有什么破损的时候，你要补肺，你也可以用阿胶去帮忙。那如果以一个补血的角度来讲，我们补血的药物里面，其实地黄了哈，地黄还有阿胶都是非常重要的补血药，只是它的这个作用的方式略微有不同。比如说当你用了地黄之后，你的血液会有量上面的增加，就好像你原来血不够干干的，现在变成血很够，这个水量充沛。所以呢，你可以说地黄比较补到血浆，但这是一个以西医的方法去套进去讲的话。那或者说因为地黄可以治贫血嘛，所以它也比较补红血球。那阿胶当然也能够补红血球，也能够补血浆，这都没有问题。但是阿胶却让人的身体有一种反应，是地黄不是那么明显具有，就是它的止血的效果特别好。所以我们如果套进西医的讲法来说的话，以结果论，阿胶好像比较补血小板。那我们如果要以一种类比的方式，就会说啊，血小板里面也是胶质嘛，所以阿胶跟血小板都是胶啊，所以就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类的说法。但这类说法都是很轻忽、很随便的说法啦，只是以结果论是这样，我们就姑且用它。那我们前面看到地黄的时候，看到地黄好像都有很多，在神农本草经里面有很多通淤血除痹的效果，对不对？那这个跟地黄这个通啊、开啊、流动啊不一样的一个药性，你看阿胶怎么写，他说治这个心腹内崩，然后后面又写女子下血。所以好像阿胶的功能在古方的世界好像特别注重在怎样把这个血收住，不要让它流，对不对？那这样子就让人感觉出来，诶，阿胶的滋阴就不像是地黄的滋阴这样子的流动的方式。那阿胶是怎样一种流动的方式呢？那可能要讲到我们中医的神话故事了啊。这个神话故事其实我是觉得说服力都不见得很够，但是就是同学听一听哦，帮助记忆啊，帮助记忆阿胶的药性而已。就是中国人在解释阿胶这味药的时候啊，会说这个提炼阿胶用的那个水啊，阿井的水呢是山东那条河的，这个那条河济水，它是济水的伏流。就是这个济水这条河呀，它里面的这个水啊，会有一些水是特别的重、特别的沉，然后会钻到地脉里面，然后到最后从阿井钻出来变成一口泉水。所以它是这个水啊特别沉、特别深、特别重的部分。那中国人都认为说，一个人气足血旺的时候会怎么样啊？都会气血都会比较沉在里面，就气血都很虚的时候才会虚浮脱出来嘛。所以就好气跟好血都是要往下沉的。那这样子的话，它这个阿井的水呢，就具有一种好像让这血沉下去，不要随便就溅出来的那种效果啊，就是中国人认为的。那这个古代的医家就写到这个阿井的水啊，就写到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现象。他说阿井的水呢，比其他地方的水称起来要重一到二成。我在想说，重一到二成的水，那不是做清淡用的吗？这人能喝吗？就是感觉上好像 不是那么可能啊，就是有没有人是学科学的，就水能够经过压力然后就变成比较重一到二成嘛，所以这到底是哪里来的记载啊，就是这个让人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啊，就已经进入神话的领域了。那所以这个说法让人觉得毛毛的，那我们这毛毛的说法姑且不论的话呢，那中国古时候看这个水是不是很沉啊，它是用一种类似我们现在说的表面张力的原理在看的。那有一些医家就说，哎呀，驴皮胶如果你只用山东那口井来做的话，那根本不能供应全中国嘛，所以应该有别的井可以用啊。他们就在选啊，就在书上面在那边讨论说怎样的井可以用。于是呢他们就说这个啊，浙江有一个泉水可能可以用。他说因为浙江有一个在平湖西岸有一个宝庄，那宝庄有一个泉水叫做宝庄泉，一般人呢称之为大力水。那他就说像我们如果说很喜欢泡茶的人可能会听说过，在这个江浙一带好像有一个虎跑泉，老虎在跑的虎跑泉，它的泉水呢泡茶特别清冽。那他们就在比啦，他们就是怎么比呢，他说拿一个大缸啊，拿一个水缸倒满这个泉的泉水，然后开始在里面丢铜钱。那已经倒满的泉水它就会浮出那个缸口表面一点点，对不对？那通常铜钱丢的比较多它就会开始流下来，是不是？那表面张力越强的水它就会越高，对不对？那这个东西呢，古代医家就说这东西就是水的定力了啊、哦。那哪一种水的定力特好呢？他说一般的水80个铜钱就哗就下来了，所以定力很差。那如果是虎跑泉的水呢，大概呢可以吞到这个160个铜钱还不会掉下来。那这个宝庄水就了不起了、哦、宝庄水可以吞到200个铜钱而不落、哦、那就是代表这个水的定力是特别好，堪与这个阿井相提并论，就是用这样子的记载来形容阿井的水是如何之好啊，就是那就是这样的一种水的性质啊。那我想我们中国人用药还蛮注重水的性质的，就像煮这个苓桂枣甘汤要用甘蓝水，要把那个水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打到这个水呢没有加肥皂也能起泡泡的程度，那这样的它的这个表面张力就完全被打昏掉了、啊、那这个做阿胶的水就要相反，要特别有定力的水。那阿胶这个药的药性呢，果然就是以结果论就是特别有定血的效果，那或者说是养血止血也可以啊，就是它的药性果然就是这个样子。那它的这个主治呢，他说治这个心腹内崩嘛，对不对？那这个当你的血药哗啦这样倒，就是血药散下来的时候，那阿胶就好像是你的血的水泥哦，可以把你的血固定住，让它不要崩塌下来。那这一类的方子呢，张仲景有没有？有啊。其实阿胶这味药我根本在课堂上不会很认真的讲，为什么呢？因为张仲景用阿胶的方子蛮多的，那将来我们一个方一个方学，一定就可以把阿胶的每一个面向的使用都学到了，所以现在也不用特别介绍的太详细。那像张仲景用来止血的方子啊、哦，比如说，妇女的出血有一个方叫做胶艾汤，就是阿胶跟艾草之类的药放下去，那就可以止血。那另外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治内出血的方叫做黄土汤。就是拿燥心土然后加上阿胶还有其他的药，那黄土汤那就是那种很严重的那种肠胃道出血吐血都可以立刻止住的、哦、那所以以临床来讲阿胶的止血效果是清清楚楚的有效的。那如果再推扩一点的话，比如说像张仲景的猪鸟汤，也就是黄连阿胶汤，那在张仲景的这个书里面呢，它是治疗这个烦躁睡不着觉，就像这个心阴虚，张仲景把它拆成两个领域，炙甘草汤是治疗心阴虚乃至于跳得特别快还少几下，就是阴虚到心跳不规律， 那猪鸟汤这个黄连阿胶汤治疗的阴虚呢，是阴虚到你烦躁的睡不着觉啊，就它的主症不一样，用药就不一样。那这是张仲景用这个阿胶在猪鸟汤里面的例子。可是呢，这个猪鸟汤如果我们看敦煌出来的那个腐行诀的话，猪鸟汤的治症范围就不只是睡不着，它还治这个热性的阴虚下痢，那个下痢是下出来的这个血块好像鸡鸭肝一样的，那可以用阿胶来止这个下痢带血的问题啊。所以那这一类止血的方子，止痢的方子呢，像那个千金方里面就很多，那仲景方里面是稍微少一点。那至于说这个劳疾洒洒如疟状啊，这个洒洒就是一种怕冷的样子，好像水滴溅在身上被冰到那种感觉。那劳疾是什么呢？我说中国人啊，虚劳虚劳，对不对？气血都虚叫做虚，只有阴虚血虚称之为劳。那就是当这个人阴虚血虚到很严重的时候，这个人会觉得好像整个人啊慌慌的，吹阵风都很不舒服。那同学啊，你们有没有打电动玩具连续多少天熬夜不睡的经验啊？有没有？你都没有啊。像我的话有那种连续，就是租一套连续剧光碟，一个晚上就看掉一个 season 的那种啊。那这样子撑着不睡觉连续放20个小时啊，然后看电视，你会知道什么叫劳疾洒洒如疟状啊。那时候吹阵风都觉得全身不舒服啊，觉得哇好难过啊，又像发冷又像发燥啊，因为已经人已经没有能量了，所以会觉得发冷，可是人又已经干掉所以发燥啊。所以这个有熬夜经验的人大家不会觉得很奇怪啊，这那是这样子。那治疗这个腰腹痛、四肢酸疼，那当然四肢酸疼我们说阿胶啊又养肝又养肾啦，那四肢酸疼可能就是血不够啊，然后因为肝不好所以筋会不舒服，肾不好骨头会不舒服啊，所以就是想当然而的。那至于说女子下血啦、安胎啦，那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啊，就能够固定血的药性，当然就会能够让这个胎儿安。那像安胎这件事情呢，像是历代的医生，像前面讲的地黄哈，历代的医生也提出来这个熟地黄的这个使用上的问题，就是就有历代的医生讲说，既然地黄很能够安胎，那就意味着地黄这个药很能够炼邪，很能够把邪气抓黏住。所以像我们一般来讲，太阳伤寒伤风的初感，我们都不能够用地黄剂的。当然你如果是像温病的话可以用生地黄啊，温病用生地黄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那是用来清热凉血的。但是如果你是用熟地黄的话，那用在感冒初期的话很容易把邪气黏住，因此我们如果是初学中医的话，大概都不会再有外感风邪的情况用地黄剂。所以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我这样子一教呢，也造成一种大家过日子的一个矛盾现象。怎么讲呢？就是因为曾经有同学他家里面的小孩子感冒的时候，他给他吃地黄丸吃肾气丸，就吃了之后哇烦躁得不得了。那我也自己感冒的时候不小心误吃过地黄丸，那也是吃成无注意汤症啊，就是烦躁欲死啊，就是那个邪气被黏在身上的时候是很难过的。可是呢这些例子一讲，就常常又有同学来说，哎，我在家吃肾气丸只吃了一天，就接下来8天都不敢吃了，因为我觉得我可能有感冒啊，所以那么补的药都不能吃。其实这个过犹不及的问题有很多进退的方法，比如说张仲景的金匮要略里面有一个方子叫鼠疫丸，其实里面也有地黄啊，只是它里面有放一些驱风的药，就是让地黄收住的邪气还有驱风药打开一个开口把它逼出来。那像是我之前上课的时候顺便教到那个父亲主谈到什么病啊，是晚上严重还是白天严重，那个地方他晚上严重阴愤有邪，他还是用地黄啊，可是用了地黄里面又能够把阴愤的邪气逼出来，什么荆芥还是鳖甲之类的药，再把那个邪气开提出来，所以还是有方法的啊，只是等同学医术好一点的时候再用那些方法，医术还不够好的时候就安全起见啊。就是你如果真的觉得你是常常感冒不能吃肾气丸，那你就吃这个张仲景铭文所写的这个 风起百吉，猪不足啊，像风起百吉的这个鼠疫丸啊，就是你三天两头都在感冒的那种人，那就吃鼠疫丸，不要吃肾气丸嘛，一样可以补啊。所以有进退的，就是不用太紧张。那这个，所以这个阿胶的安胎的效果大概是这样子。那治疗他的这个腰腹痛这一点哈，那古时候的医生也给他一个比较怎么讲，比较一个理所当然的这个推想了，就是他们是这样讲说，这个驴子之所以叫做驴子，就是因为这个动物的力气啊，在他的这个动体部位，就是在这个在躯干这边，这字念什么？念驴还是炉啊？我不会念，忘了查字典，对不起。那这个驴的这个力道在躯干部位，其实这个话也不无道理。你想想看，如果你到美国那什么大峡谷还是黄石公园去观光，他那个载着客人啊，从那个很陡的山道爬下去的动物，那不能用牛，也不能用马，只能用驴，就是。只有驴能够，好像只有驴子能够在用驴还是骡子啊，就是在那样子的这个角度还能往下面爬，所以表示它的这个躯干部位是特别的坚强，所以就能够治疗这个腰腹痛啊，就是由此一说，就是驴子的这个动物的特质是这个样子。那这个在张仲景的方剂里面呢，用这个阿胶哈，它比如说前面讲的猪脑汤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情况是，像是有一个治疗这个热性的啊细菌性痢疾或者是阿米巴原虫痢疾的白头翁汤，那这个白头翁汤呢，它就有写说，如果是产后下痢急虚的人，就是很虚的人里面就要加一味阿胶，那就是所以看得到阿胶是有补血的效果的。那像是另外有一个古方啊，那古方我不太确定是不是仲景方，说明是千金方的，叫做内补当归建中汤。那这个内补当归建中汤里面呢，它就是治疗这个血脉空结啊，就是这整个血都干掉，他就有写说，当归建中汤，如果你是去血过多，就是如果你是大失血的时候，你就要在里面加地黄六两，阿胶二两。那有一些古方的研究者就说，其实从这一类的方剂来看的话，其实会让人看得到说，这种方剂就是古时候的输血。就是当你用地黄六两阿胶二两这样下去的时候，可以让这个人立刻身体的血长出来一点，就是古时候没有输血的技巧，就用这种方法来补血，就是在战乱之中啊，用这样的方法来长出血来。那至于说补血虚的效果的话，妇人篇有一个温经汤啊，也是有用到阿胶的，那这里的话就是拿来补血的。那另外呢，在张仲景的书里面，阿胶还有一个用途，就是拿来当作是利水药的反佐。比如说在太阳病，如果一个人的这个小便不通畅或怎么样，有一个方叫做五苓散，这里面是没有阿胶的。可是到了阳明病的这个猪苓汤的时候啊，就有用阿胶了。也就是当你是阳明病，这个人的体质已经是很热而偏燥的时候，那他尿不出来，你虽然用了利水药是没有错，可是你如果用了利水药，这个人就会被抽干掉，那阳明病会恶化，那就很糟糕，对不对？所以里面要放一些反佐的润的药，它里面就有放滑石啦、阿胶啦，用来当做利水药的反佐啊。这是张仲景使用它的另外一个用法。那至于说咳嗽咳得很久用阿胶补肺，这也是十方的世界常用的。那便秘很久用阿胶来润肠，那也是可以的。那至于说流鼻血啦、尿血啦啊，那你用阿胶来止血啊，这样的用法也是有的。那还有就是，如果是现在西医的这种化学研究会说，哦，阿胶可以平衡这个身体里面的钙质，那所以呢，如果你这个人忽然抽筋，你用阿胶来补血来揉筋也是可以的啊。就是这些用法的推扩其实是说不完的，但是其实我们不需要那么努力去推扩它的使用可能性，因为学经方的好处就是，因为要我们要把握的是它不可取代的部分， 那至于它那些推扩的用法，其实用这个药也行，用那个药也行，那这个等到你药用熟了，随便用哪一味也会有效，所以没有关系啊。重要的是血它不可取代的部分，就是把血定住这个药性，比较是阿胶不可取代的部分。那么还有一位新出现的药是麻子仁啊。那麻子仁我们就休息一下再来讲好了。